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殿房之内探分明，李代桃僵济难成。道率峡谷人心后，撮合鸳鸯比翼腾。 看着三步两步就冲出门的楚留香，梁妈把门缓缓的掩上，一回到屋里就咯咯的笑。这下子楚留香总算栽了个大跟斗。那个女的一面数银子，一面笑着说，哎呀，一两一钱的银锭子一共有12个。想不到这位强盗元帅也有偷鸡不着盗18米的时候。梁妈却已经爬上了桌子，敲了敲屋顶说， 少爷小姐下来吧，人已经走了。 过了一会儿，屋顶上的木板忽然被掀起了，两个人一先一后跳下来了。女的很漂亮，也很秀气，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小姐。男的却更漂亮，更秀气，简直比女人还要女人。这个人笑得很温柔，一跳起来就笑着说， 哎呀，今天可真多谢梁妈了，咱们可真不知该怎么样谢谢你老人家了。 他一口金片子又甜又脆，那声音就好像黄莺儿唱歌似的。梁妈笑得连眼睛都瞧不见了，她说， 只要少爷以后好好的对我们家小姐呀，我老婆子就比什么都受用了。 这个少年温柔地瞧了瞧身旁的少妇，柔声说， 哎呦，你老人家就算叫我对他坏一些，那我也是没法子做到的呀。 少妇红着脸嗔笑着说， 您看他呀，他这张嘴有多甜哦。 那憨头憨脑的傻小子忽然也笑了， 少爷的嘴要是不甜，只怕小姐也就不会非嫁他不可了。 梁妈瞪他一眼，可是自己也不禁笑起来了。少年干咳了两声说， 这一次难关虽然度过，但这里却已非久留之地呀。 少妇说， 是哦，那位道帅楚留香果然是非同小可呀，难怪江湖中人都说什么事也休想瞒得过他。 忽然一个人笑道， 多谢姑娘的夸奖，在下却有些不敢当了。 屋里的人全都脸色变了，梁妈哼哼着说， 什么人呢？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问，他已经知道来的人是谁了。只见门又被推开了，一个人笑嘻嘻地站在了门口，不是楚留香又是谁？那个少年一跺脚，身子已凌空翻起，连环就踢向了楚留香的胸膛，用的居然是正宗北派弹腿的功夫。楚留香道：哈，南拳北腿，北派武人，腿上的功夫多不弱，但是能将弹腿凌空连环踢出的却不多呀。只因腿上的功夫讲究的是下盘稳固，沉稳有余，轻灵不足，是以腿法中最难练的就是这种鸳鸯脚。瞧这个少年的功夫，那显然已是北派武林中的剑者，只可惜他遇见的是楚留香，他的两腿方才踢出，就觉得膝上堵鼻血，一麻身子已直落下去，竟未看清楚楚留香是如何出手的。那个少妇一个箭步扑上去接住了他，颤声说：啊，他伤了你吗？少年咬着牙摇摇头，厉声说： 好，他既来了，就绝不能放他走。 楚留香笑了笑：在下找两位已经找了很久了，两位就是要我走我也不会走。 那少妇说：我们根本不认得你，你找我们干什么？ 楚留香笑道：两位虽不认得我，我却早已求扬两位的大名了，尤其是这位叶公子，京城的王孙公子，谁不知道叶公子文武全才，色艺双绝呀。他在文武全才的下面居然还用上了色艺双绝这四个字，而且还用在了男人身上，当真是虐儿有孽。少年的脸立刻就红了，那个少妇却冷笑说： 怎么了？不错，他是个唱花旦的，但是唱花旦的也是人，哼，何况唱花旦的那总比做强盗要好吧。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一个人若是情有独钟，的确谁也不能干涉，只不过姑娘，你好好的人不做，为何要做鬼呢？ 那个少妇的面色变了变，说： 说什么呢？我不懂。 楚留香淡淡地说：哼，事已至此，施姑娘只怕不懂也不得不懂了吧。 那个少妇身子一震，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变色说： 什么施姑娘？谁是施姑娘？我不认得她。 楚留香说：施姑娘那就是施举人的女儿啊，姓施名殷，她爱上了一位叶公子，只可惜施举人的夫妇并不懂女儿的心事，定要将她许配给薛家庄的二公子。这位施姑娘情根已深重，只有诈死逃婚了，但人死了也得要有个尸体呀，所以他就用一位石凤云石姑娘的尸体来代替他。楚留香说到这儿微微一笑，悠然接着说：哈哈，石姑娘，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吧。 梁妈一直狠狠地瞪着他，这个时候忽然大声说： 不错，你说的完全不错，她就是我的殷姑娘，你想怎么样呢？ 诗音紧紧地握住了叶公子的手，厉声说： 你若想要我回去，除非先杀了我。 叶公子说： 你还是先杀了我吧。 楚留香说：我早已说过 一个人的情感谁也不能勉强的。 诗音说，那你为什么要来管我们的闲事？ 梁妈说， 她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跟着我，比我的亲生女儿还要亲，我绝不能让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痛苦终身。无论谁要叫她痛苦，我是绝不饶她的。 他盯住了楚留香，厉声说， 所以我劝你最好别管这件事情，否则…… 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 啊， 我并没有要他回去啊，我更没有要拆散他们的意思啊， 我要找到他只不过是为了要证明他没有死。 梁妈说， 那你没有别的意思？ 除此以外，我倒是想讨他们的一杯喜酒吃。 梁妈愣了半晌，他似乎有些愧疚，几次想说话都没有说出口，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 这个时候，叶公子和诗音已经双双拜倒了，等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楚留香已经不见了，只听他的声音远远地传来，说， 月夜三更，但望在此相候。 说到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声音已经到了小巷的尽头了。 梁妈这才叹出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哎，早知道楚香帅如此通情达理，我就不必把那位石姑娘留下来做威胁他的人质了。 叶公子眼珠一转说， 那既已错了，为何不将错就错呢？ 梁妈说， 怎么将错就错呢？ 叶公子笑着说，你老人家不如索性将那位石姑娘请到这里来，等着楚香帅他们既然成全了我们，我们为何不成全他呢？ 诗音却叹了一口气说， 他成全了我们，但望他也能成全别人才好啊。 楚留香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问题了， 诗音既然没有死，那么左明珠又怎么能借他的魂而复活呢？左明珠的死本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假的呀。 张简斋一代名医，至少总该能分得出一个人的生和死，他既已经断定左明珠死了，他就是万无复活之理呀。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解释，但是楚留香居然一点儿也不着急，看来他竟像是胸有成竹。 小秃子要请他吃豆腐脑，吃烧饼，吃油条，他就去了。 请客那本来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能请人的客总比要人请那要愉快得多。最妙的是，越穷的人反而越喜欢请客。小秃子开心极了，简直恨不得将这小店的烧饼、油条、豆腐脑全搬出来，不停地劝楚留香多吃。 这个时候天还没有亮呢，东方刚现出淡淡的鱼肚白。 楚留香喝到第二碗豆腐脑的时候，小火神和小麻子也找来了，两个人的脸色都很焦急，像是很紧张。 小麻子在不住的东张西望，生怕有人跟踪。小火神一坐起来就压低声音说，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啊，又出了两件大事啊。 楚留香说，什么事？ 两件事那都是在薛家庄发生的。 小麻子抢着说， 我说，薛一人藏的几口宝剑竟然不见了。 小火神说， 薛家庄里连烧饭的厨子那都会几手剑法，货院的家丁更可以说是无一不是高手，这个人竟能出入自如，而且还偷走了薛一人的藏剑，不说别的，只说这份轻功，这份胆量就已经非同小可了。 嘴里说着话，眼珠子咕噜噜的在楚留香的脸上打着转。楚留香笑了笑说， 呵呵，不错，有这种轻功的人实在不多，但是这件事情我早知道了。 你 小火神愣了愣，连呼吸都停住了。小麻子痴痴地说， 香帅，你怎么会知道的？ 楚留香悠然说，第一个知道宝剑失窃的人自然是那偷剑的人了。 他故意停住了语气，只见小火神和小麻子两个人的脸色已经发了白，而且正偷偷的使眼色，显然已经认定了楚留香就是偷剑的人了。楚留香这才微笑的接着说， 但我知道这件事可是薛一人自己告诉我的。 小麻子松了一口气说， 那就难怪香帅比我们知道的还早了。 楚留香又说，第二件呢？小火神压低了声音说， 薛家庄昨天晚上居然来了刺客。 楚留香也觉得有些意外， 刺客要刺谁？ 薛一人呐。 楚留香缓缓地抬起了手，不知不觉地又在摸鼻子了。小火神说， 薛一人号称天下第一剑客，居然有人敢去刺杀他。这个人的胆子实在比老虎还要大呀。 一面说话一面不住的用眼睛偷偷的去瞟楚留香。楚留香忍不住笑起来，哈哈哈哈，你既然以为这个人就是我，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呀？小火神脸红了，痴痴的说， 听薛家庄的人说，他们四五十个人非但没有捉住这个刺客，而且连他的身材面貌都没有看清楚，就只闻到一阵淡淡的香气。所以我想 你想什么？ 我想除了楚香帅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有第二个人有这么高的轻功，这么大的胆子。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不要说你想不出啊，连我都想不出。 小麻子说，现在薛一人已经认定了这两件事情那都是香帅做的，所以从三更起已经派出好几批人分头来找香帅，又在智碑山庄那边埋下了暗桩了。 小火神也说，城里城外总共只有这么大的一点地方，香帅若不赶紧想个法子，只怕迟早会把他们发现的。 小兔子忽然一拍桌子大声说， 什么想法子？什么法子？你难道要香帅躲起来，要香帅逃走吗？ 小火神脸一沉说， 你少说话。香帅，薛一人虽没有真的收过徒弟，但是门下的家丁却得过他的传授，那剑法都不弱呀。薛家庄上上下下加起来一共有七八十把剑呢，就连眼前盛极一时的黄山派都不敢跟他们硬拼呢。香帅，你又何必跟他们斗这个嫌弃呢？ 楚留香微笑着说，多谢了，多谢你的好意，只可惜事已至此，我就算想跑 也跑不了啊。 突然一个人的声音冷笑着说， 你总算还聪明，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能逃得了，那才是怪事。 卖豆腐脑的地方是个 在街角搭起的竹棚子。这句话说完，只听哗一声响，竹棚的顶轰然被掀起，是一个劲装急服的黑衣人同时跃出来，每个人的掌中都提着一柄青钢剑，身手果然全都不弱。小伙神的脸色立刻变了，反手抄起了一张长板凳就掷出去。板凳虽不重，这一掷之力可是不小。谁知为首的那黑衣人轻轻地用剑尖一挑，就把这张板凳给拨回来了，来势竟比去势更强，几乎就摔在了小伙神的身上。桌子上豆腐脑碗全被摔了个粉碎。那个黑衣人喝道：小伙神，我们拿你当朋友，向你打听楚留香的消息，你不说也就罢了，谁知你竟吃里扒外，反倒姓楚的这儿来出卖我们。怒喝声中已有两三柄剑向小伙神刺出来了。楚留香突然起身而来，这几个人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谁知楚留香只是拍了拍小秃子的肩膀，微笑着说：啊，豆腐脑真好吃啊，我走之前一定还要来再吃一次的。小秃子虽然已经吓得脸色发白了，却还是笑着说：好好，下回还是我请。楚留香笑着说：下回该轮到我了。小秃子说：不，我只请得起豆腐脑，你要请啊，那得请我喝酒了。他们一搭一荡，竟好像全然没有把这些黑衣剑手瞧在眼里。 为首的那个黑衣人怒喝一声，闪电般一剑刺出，其余的人也立刻挥剑抢攻。这些人不但剑法快，出手的部位配合的也非常的巧妙，就以这出手一剑，别人已难招架了。只听苍苍啷啷啷一阵响，剑与剑相击，剑光包围中的楚留香，他不知用了个什么身法，竟忽然就不见了。黑衣人一惊，退后回剑护身。这个时候，只听竹棚上传来了一阵笑声。原来楚留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猎上了竹棚了，正含笑瞧着他们呢，悠然说：哎呀，你们呐，还不是我的对手，我看还是带我去见薛大庄主吧。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再入薛家庄，冰刀论短长，高手与高手，干将对鱼藏。 天已经亮了，楚留香悠闲地走在前面，满脸容光焕发，精神也很愉快。看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一夜没有睡觉，更想不到跟在他身后的那些人随时都可能在他的背后刺个大窟窿。跟在他身后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几路的人都已经汇集到一处，大家在窃窃私议，不明白这个姓楚的这个家伙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居然竟敢跟着他们回去。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人一定跟他们的二庄主一样，脑袋有毛病。小火神、小秃子和小麻子三个也在后边远远地跟着，看到楚留香的悠闲之态，他们也猜不出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手心却不禁捏着一把冷汗。薛家庄已无意龙潭虎穴，薛一人的剑却更比龙虎还可怕。楚留香此番一去，能活着走出来吗？小伙食一面走一面打手势，于是四面八方的叫花子全都汇集了过来，跟在他们身后的人越来越多了。前面走着一个很英俊很潇洒的人，后面跟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剑手，然后在后面是一群叫花子。这个行列当真是浩浩荡荡，好看极了。幸好此时天刚亮，路上的行人还不多，两旁的店铺也还没有开门。他们到了薛家庄的时候，薛一人并没有迎出来，却搬了一把很舒服的椅子，坐在后园的树荫下闭目养神。这位天下第一剑客果然不愧为江湖中的大行家，以逸待劳这四个字谁也没有他知道的清楚。有关楚留香的故事他已经听得多了，江湖传说中简直已将楚留香说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这些传说他虽然不太相信，但妙僧无花、石观音甚至水母阴姬都曾败在他楚留香的手下，这些事总不会假呀。无论楚留香用什么法子取胜，但胜就是胜啊，那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的呀。薛一人对楚留香从来也没有存过丝毫的轻视之心，此刻他的心里甚至有些兴奋，有些紧张，这种感觉他是多年未有了。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沉得住气，只等楚留香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张开了眼。楚留香正瞧着他微笑呢。薛一人说，你来了。楚留香说，我来了。你的伤好了吗？托福，好得多了。 很好。他再也不多问一句话，不多说一句话，就站起来了，挥了挥手，旁边就有人捧来了一柄剑，剑很长，比江湖通用的似乎要长3寸到4寸，剑已经出了鞘，并没有剑穗。他的剑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好看，他的剑是为了杀人的。铁青色的剑发着淡淡的青光，楚留香虽远在数尺之外，也可感觉到自剑上发出的森森寒意。楚留香说：好剑，这才是真正的利器。薛衣人并没有取剑，淡淡地说：你用什么兵刃呢？楚留香并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四下望了一眼。劲装配刀的黑衣人这个时候已经把后援都围起来了。楚留香说：怎么，你不嫌这里太挤了吗？薛衣人冷冷地说：薛某生平与人交手，从未借过别人一指之力的。楚留香说：知道知道，我知道他们绝不敢出手的，但他们都是你的属下，在他们的旁边纵不出手也令我觉得有些威胁。他笑了笑接着说：我一夜未眠，此刻与你交手已是天时，这是你的花园，你对此间的一草一木都已经熟悉得很，我在这里与你交手又失了地利，若再失了人和，哈，这一战你已经不必出手，我已经是必败无疑了。薛衣人冷冷地注视他，目光虽然冷酷，但是却已经露出了一丝敬重的神色。这是大行家对另一个大行家那特有的敬意，两人目光相对，彼此的心里已经有了了解了。薛衣人忽然挥了挥手：退下去，退下去，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入此地。楚留香说：多谢。他面色已经渐渐凝重了，这多谢两个字之中绝没有丝毫的讽刺的意思。楚留香一生之中虽然说过许多次的多谢，但是却从来没有一次说得如此的慎重，因为他知道薛衣人令属下退去之后，那是表示对他楚留香的一种敬意了。这一战纵然力分生死，这份敬意也同样值得感激。自敌人处得到的敬意永远比自朋友处更难能可贵呀，也更令人感动啊。薛衣人拿起了剑，啪，对这柄剑凝住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沉声说：取你的兵刃。楚留香缓缓地说：一个月前，我曾在虎丘剑池旁与帅一番帅老前辈交手，那次我用的兵刃只是一根柔树枝。薛衣人冷冷地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楚留香接着说：那个时候我已对帅老前辈说过，高手相争，取胜之道并不在利器，我以树枝迎敌，非但没有吃亏，反而占了便宜。薛衣人皱了皱眉，好像也不懂以树枝对利剑怎么会占得了便宜，可是他并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只见楚留香接着说：因为我以柔枝对利剑， 必定会令帅老前辈的心理受到影响，以他的身份绝不会想在兵刃上占我的便宜，是以出手便有了顾虑。 薛一人不觉地点了点头。楚留香接着说， 不占便宜就是吃亏了。譬如说，我若以一招凤凰展翅攻他的上方，他本该用一招长虹惊天反撩我的兵刃，可是他想到我用的兵刃只不过是一根树枝，那就绝不会再用这一招了。我便在他变换招式这一刹那之间就抢得了先机。他微微一笑接着说，高手对敌正如两国交兵，分寸之地都在所必争，若是有了顾虑之心，这一战便难免要失利了。 薛一人的眼里边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淡淡地说，我并不是帅一番。不错，帅一番的剑法处处不离规矩，而前辈你的剑法都是以取胜为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如一个以戏曲为消遣的票友和一个以戏曲为生的伶人，他们的火候纵然相差无几，但功夫却还是有高低之别。 薛一人又不觉点了点头说， 你说得很好，所以我也不准备再用树枝跟前辈交手了。你准备用什么？ 我就准备用这一双手。 什么？你竟想以肉掌来迎战我的利剑吗？ 前辈之剑锋利无匹，前辈之剑法更是锐不可当，在下无论用什么兵刃都绝不可能抵挡的，何况前辈出手之快更是天下无双。我就算能找到一种和这柄剑同样的利器，前辈一招出手，那我还是来不及招架的。 薛一人的眼睛里头已经不觉得露出了欢喜和得意的神色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恭维的话毕竟是人人都爱听的，何况这只话又出自了楚留香之口。楚留香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留意着他脸上的神色，他慢慢地接着说， 所以我和前辈交手绝不想抵挡招架贪功极进，只想以小巧的身法闪避，手上没有兵刃，那负担反而轻，负担越轻身法反而越快。不瞒前辈说，我若非为了不敢在前辈面前失礼，本想把身上的这几件衣服都脱下来的。 薛一人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 即使如此，你岂非已自困于不胜之地了吗？ 但不败便已是胜啊，我指望能在不败中再求取胜之道。 你有把握不败吗？ 在下和水母阴姬交手的时候又何尝有丝毫的把握呢？ 薛一人纵声而笑。 好， 那你就准备着闪避吧。 楚留香早已准备着了，因为他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备战的状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目的的，说的那就是一种战略的话。他知道薛一人这一剑出手必如雷轰电击，锐不可当啊。薛一人的剑尚未出手，楚留香的身法已经展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剑光已如闪电般的亮起了，刹那之间便已向楚留香的肩胸腰刺出了六剑。他的招式看来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快呀，快的是不可思议，这六剑刺出一柄剑，那竟像是化成了六柄剑。幸好楚留香的身形已先斩动了，才 堪堪避过，但是薛一人的剑法却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六招刺过又是六招跟着刺出，毫不给人喘气的机会。只见剑光绵密，宛如一片光幕，绝对看不见丝毫的空隙，又正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楚留香的轻功身法虽然妙绝天下，但薛一人六九五十四剑刺过，他已经有了五次遇着险招了，每一次那剑锋都仅只是堪堪擦身而过。楚留香已经感觉出那剑锋冷若冰雪，若是再慢一步便不堪设想啊。但是楚留香的眼睛却连眨都没有眨，他始终就跟着薛一人的掌中的利剑，似乎一心就想看出薛一人的招式的变化，出手的方法。薛一人第96手剑刺出的时候，楚留香忽然轻笑一声冲天而起，薛一人下一剑刺出的时候，楚留香已经掠出了三丈开外了。等到薛一人第103手剑刺出的时候，楚留香已经掠上了小桥了，脚步点地，又自小楼掠上了假山。幸好这一片园林占地很广啊，楚留香的身法一展开，就仿如飞鸟一样飞跃不停，自假山而小亭，自小亭而树梢，他们的人已经瞧不见了，只能瞧见一条灰影在前边时起时落，一道闪亮的飞鸿在后边如影相随。只听嗤嗤嗤嗤嗤嗤，声音不绝，满园落叶如锦呐。薛一人这才知道楚留香的轻功之高实在是无人能及，他自己本也以剑法轻功双绝而称雄江湖，但是此刻却已经觉得有些吃力，尤其是他的眼睛。人到了老年的时候，目力自然难免要衰退，他毕竟也是个人，此刻只觉得园中的亭台树木仿佛在不断的飞跃跳个不停。一个人若是驰马穿过林荫道，那就会感觉两旁的树木都好像飞起来，一根根的向他迎面的飞过来。薛一人此刻的身法更快似飞鸟，自然也难免有这种感觉，只不过他想楚留香也是个人，他也不会例外的，他只觉得楚留香也会有眼花的时候。楚留香的这种交手的办法本非正道，但他早已说过不迎战只闪避，所以薛一人现在也不能责备他。只见楚留香自两棵树之间窜出去了，谁知道两棵树之间还有一棵树，三棵树成三角排列，前面的两棵树的浓荫把后面的一棵树给遮住了。若是在平时，楚留香自然还是能够瞧得见的，但是此时他的身法实在是太快了，等他发现后面还有一棵树的时候，人已经向树上撞过去了，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收拾来不及了。薛一人喜出望外，一剑刺出，楚留香的身子若是撞上了树干，哪里还躲得开这一剑呢？何况他纵然能够收势后退，也难免要被剑锋刺穿的。薛一人知道自己这一剑必定再也不会失手了。 若是正常的情况下交手，他薛一人也许会有敛财之意，下手也许不会太无情。可是现在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根本不会给他有丝毫的思虑和考虑的机会。他的剑已经刺出去了，他的剑一出手，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挽回。剑已刺入，但是刺入的那不是楚留香的背脊，而是树干。原来楚留香这一招竟是诱敌之计，他身法变化之快，简直不是任何人所能想象的。就在他快撞上树干的那一刹那之间，他的身子突然缩起，用双手抱着膝头就地一捆，滚出了两三丈。他听到了一声响，他知道那剑已刺入树干了，这是很坚实的铜柏树，剑身刺入之后绝不可能很方便的就拔出来，那必须要花些力气，费些时间。楚留香若在这一刹那亮出了拳脚，薛一人未必能够闪避得开，至少他一定来不及把剑拔出来。薛一人掌中无剑，那就没有什么可怕了。但是楚留香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远远地站在一边，静静地瞧着薛一人，似乎还在等着他出手。薛一人既没有出手，也没有拔剑，他凝住着嵌在树干中的剑，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他笑了果然有你的取胜之道，果然你没有败。薛一人承认楚留香没有败，便无意已经承认楚留香胜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